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26之一。儿时善现作是念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，我当问佛二甚深意。作是念意，便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佛无上正等菩提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佛无上正等菩提具最甚深不可尽故，何缘此二说为无尽？佛告善现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佛无上正等菩提皆如虚空不可尽故，说为无尽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因观色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因观受想行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应观一切之智亦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受想行识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应观一切之智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应观无明原形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行原识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识原名色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名色原六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六处原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处原受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受原爱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爱缘取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取缘有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有缘生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：诸菩萨摩诃萨应作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：诸菩萨摩诃萨 如是观察十二缘起，远离两边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不共妙观，善现当指诸菩萨摩诃萨，菩提树下坐金刚座，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犹如虚空，不可禁锢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以如虚空无尽形象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乘善男子等，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，皆悉不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巧辩作意，有彼不了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以如虚空无尽形象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乘善男子等，若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转，皆由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，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是菩萨摩诃萨由依如是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如虚空无尽形象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素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如实观察缘起法时，不见有法无因而生，不见有法无因而灭，不见有法性相常住不生不灭，不见有法有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，不见有法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常应如是观察缘起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若是菩萨摩诃萨如实观察缘起法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时菩萨摩诃萨不见色蕴乃至时蕴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广说乃至不见一切智智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善现当知，若时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时菩萨摩诃萨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见有所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行般若波罗蜜多。 亦不见有如是不见。虽行净律，精进安忍境界，不施波罗蜜多，而不见有所行净律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行净律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亦不见有如是不见。广说乃至虽修一切之智，而不见有所修一切之智，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修一切之智，亦不见有如是不见。善信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善信当知，若时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是时恶魔生大忧恼，如中毒箭。譬如有人父母族丧，身心苦痛，恶魔一耳举手善现，辩白佛言：为依恶魔见诸菩萨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生大忧恼，如中毒箭。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亦如是。报告善现，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已如是，各于本座不能自安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常应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行住，若菩萨摩诃萨常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行住，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四求其短，终不能得，亦复不能扰乱障碍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行住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正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行住，则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。儿时善现即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？报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无倒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之心而行布施乃至般若，持此功德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、隐舍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一无爱染无牵吝心行布施时， 持此布施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。与诸有情，起慈、深业、语业、意业，远离恶界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淫奢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爱染、无牵力心行布施时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。若诸受者或与有情非离毁骂、陷害、凌辱，菩萨于彼不起变异称愤害心，身与家报，唯生怜悯慈悲之心，以何软言惭愧训谢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隐摄安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爱染、无牵力心行布施时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。若诸受者或与有情非离毁骂、陷害、凌辱，而时菩萨变作是念：诸有造作如是类业，还自感得如是类果，我今不应记彼所作，废修自业。复作是念：我应于彼及于有情舍心失心，倍更增长，无所顾惜。作是念已，发起增上，身心精进，常行会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淫摄精进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爱染、无牵力心行布施时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，与诸受者及于境界心无散乱，不求诸欲三界二乘，唯求佛果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淫摄净律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爱染、无牵力心行布施时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。观诸受者、施者、施物，皆如幻事，不见此施与诸有情有损有益。达一切法，毕竟皆空，不可得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淫摄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淫摄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具身律仪、具语律仪、具意律仪，造诸福业，由此福业离断生命乃至邪见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唯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菩萨儿时安住境界，广行会施，随诸有情虚实与实，虚隐与隐，须臾资具，与余资具，复持如是布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淫摄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摄诸有情，境来分割，菩萨知觉， 各取持去。菩萨于彼不生一念愤恚之心，但作是念：我今获得广大善利，为舍臭秽微脆之身，得佛清净金刚之身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淫舍安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身心精进，常无间断，披大悲甲，发弘誓愿：一切有情沉沦苦海，我当拔智甘露涅槃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淫舍精进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虽入出境律，乃至灭想受定，而不堕声闻、独觉等地，亦不证实际，有本愿力所任持故，作是念言：诸有情类沉溺苦海，不能自出，我今既住清净室罗，方便引发神通境律，定当拔智常乐涅槃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淫舍净律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不见有法，若有为，若无为，若堕有相，若堕无相，若堕有数，若堕无数，唯观诸法不离真如，广说乃至不思议界，此真如等亦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堕声闻、独觉等地，唯去无上正等菩提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淫舍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淫舍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设有种种有情之类，非离毁骂，轻蔑凌辱，乃至分割知觉持去，菩萨儿时都无愤恚，但作是念：此诸有情深可怜悯，为烦恼毒扰乱身心，不得自在，无依无护，贫苦所逼，我当施彼随意所需饮食衣服，给予资具，复持如是布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愿离三心。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淫舍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乃至为救自命因缘，与诸有情终不损害，乃至不起诸恶邪见，菩萨如是修境界时，不求声闻、独觉等地，复持如是境界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。为谁回向？ 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因摄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发起勇猛增上精进，常作十念。若依有情，再依于善那外，或十或百乃至无量于善那外，或在一世界外，或十或百乃至无量诸世界外，应可度者，我定当往方便教化，令其受持，或八学处，或五学处，或十学处，或俱学处，或令住预留果，或令住依来果，或令住不还果，或令住阿罗汉果，或令住独觉菩提，或令安住诸菩萨地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上不辞劳，况为教化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皆令获得利益安乐，而当谢捐。复持如是精进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因摄精进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心不乱，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思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，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，此诸定中随所生起心，心所法及诸善根，一切和合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与诸境律及境律之都无所得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因摄境律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住修法观，虽已远离形象，或于极净形象，或于无尽形象，或于永灭形象观一切法，而于法性能不作证，乃至能作妙菩提座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从此做起转妙法轮，利益安乐诸有情类，复持如是妙慧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因摄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引摄，非取非舍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因摄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身心精进，常无懈隙，求诸善法，亦无厌倦，恒作十念，我定应得一切智智，不应不得， 是菩萨摩诃萨，为欲饶益一切有情，常发誓愿，若依有情，在一余善那外，或十或百乃至无量余善那外，或在一世界外，或十或百乃至无量诸世界外，因可度者，我定当往方便教化。若菩萨称善男子等，令诸无上正等菩提；若声闻称善男子等，令诸欲留亦来不还阿罗汉果；若独觉称善男子等，令其安住独觉菩提；若与有情，令其安住十善业道。如是皆以法师财师而充足之方便隐舍，复持如是布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，何所回向，以何回向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隐舍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自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也劝他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无倒称扬离害生命乃至邪见法，欢喜赞叹离害生命乃至邪见者，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境界波罗蜜多，不求二乘及三界果，但持如是境界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，何所回向，以何回向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隐舍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人非人等，静来恼处，或复着刺断割肢体，随意持去，菩萨儿时不作是念：谁着刺我？谁断割我？谁复持去？但作是念：我今获得广大善利，彼诸有情为益我故，来断割我身份之解。然我本为一切有情而受此身，彼来自取，即所有物而成我事。菩萨如是审敌思维，诸法实相而修安忍，持此安忍殊胜善根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但持如是安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，何所回向，以何回向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隐舍安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勤修诸定，为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思，离生喜乐，入初境律，广说乃至入第四境律，与诸有情起娱乐想，入此无量，广说乃至入舍无量，与诸色中起厌粗想，入空无边处定，广说乃至入 灭想受定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虽入如是境律，无量、无色、灭定，而不摄受彼亦属果，但随有情，因可受化，作扰一处，而与众生。既生彼已，用四摄事，六道彼岸而扰一之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依诸境律，起圣神通，从一佛土至一佛土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请问甚深诸法性相，精勤引发殊胜善根，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引摄净律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不见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名、若事、若性、若相，不见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若名、若事、若性、若相，乃至不见一切智智，若名、若事、若性、若相，亦不见一切法，若名、若事、若性、若相，于诸法中不起相念，无所执着，如说能做，复持如是妙慧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引摄般若波罗蜜多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引摄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与诸有情行财法施，为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思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，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。是菩萨摩诃萨以无乱心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行财法布施。是菩萨摩诃萨常自行财法布施，夜常劝他行财法布施，常正称扬行财法施法，常欢喜赞叹行财法施者。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但持如是布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引摄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受持境界，常不发起贪嗔痴害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牵忌破戒俱行之心，但常发起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复持如是境界善根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 何所回向？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因摄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修行安忍，观色如巨墨，观受如浮泡，观想如阳焰，观行如芭蕉，观时如幻视。作事观时，与无取运不坚持想，常现在前。复作十念，诸法皆空，离我我所。色是谁色？受是谁受？想是谁想？行是谁行？时是谁时？如是观时，复作十念，诸法皆空，无我我所。谁能着劫？谁受着劫？谁能毁骂？谁受毁骂？谁负与众应起分会？菩萨如是一指净虑，审观察时能具安忍，复持如是安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为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。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因摄安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发勤精进，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思，离生喜乐，入初净虑，广说乃至入第四净虑。菩萨如是修净虑时，与诸净虑及净虑之皆不取相，发起种种神境之通，能做无边大神辩事。或复发起天耳之通，明了清净过人天耳，能如实闻十方世界情非情类种种音声。或复发起他心之通，能如实知十方世界他有情众心心所法。或复发起宿住之通，如实念之十方世界无量有情诸宿住事。或复发起天眼之通，明了清净过人天眼，能如实见十方世界有情无情种种色相，乃至业果皆如实知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五清净神通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请问如来甚深法义，种植无量真净善根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亲修种种菩萨圣行，持此善根不求三界及二乘果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。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因摄精进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观色蕴乃至识蕴不可得，广说乃至观一切智智亦不可得，观有为界不可得，观无为界亦不可得。如是菩萨观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无作无造，无作造故无生无灭，无生灭故 无取无舍，无取舍故毕竟清净，常住无变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诸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安住法性、法界、法住，无生无灭，常无变异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心常不乱，恒时安住一切之智，相应作意，如实观察一切法性，都无所有，复持如是妙慧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。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银舍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、银舍布施乃至净律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空无所有。具寿善现辩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空无所有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内空，内空性不可得；观外空，外空性不可得；观内外空，内外空性不可得；观大空，大空性不可得；观空空，空空性不可得；观圣意空，圣意空性不可得；观有为空，有为空性不可得；观无为空，无为空性不可得；观毕竟空，毕竟空性不可得；观无际空，无际空性不可得；观无散空，无散空性不可得；观本性空，本性空性不可得；观相空，相空性不可得；观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性不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十四空中，不得色，若空若不空；不得受想行识，若空若不空；广说乃至不得一切智智，若空若不空；不得有为界，若空若不空；不得无为界，若空若不空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有情所有布施，若食若饮，及于资具，皆观为空。若能布施，若所布施，若布施福，若布施果，如是一切业观为空。菩萨儿时犹住空观，爱染千力，皆无容起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如是分别一切不起，如诸如来应证等觉，无时暂起爱心、谦心，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爱心、谦心，皆永不起。善心当知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摩诃萨师，能令菩萨摩诃萨众不起一切妄想分别，所行布施，皆无染着。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，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因舍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受持境界，一切声闻、独觉等心，无容得起。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观诸声闻、独觉等地，皆不可得。回向彼心，亦不可得。回向彼地、身语、律仪，亦不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自离断生命乃至邪见，也劝他离断生命乃至邪见，无倒称扬离断生命乃至邪见法，欢喜赞叹离断生命乃至邪见者，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境界所生善根，不求二乘及三界果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因舍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其随顺忍得此忍已，常作是念：一切法中无有一法若起若灭，若生若老，若病若死，若能骂者，若受骂者，若能谤者，若受谤者，若能割截捉刺打腹脑处加害，若所割截捉刺打腹，如是一切性相皆空，不应与众妄想分别。是菩萨摩诃萨得此忍故，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假使一切有情之类，皆来喝骂诽谤凌辱，以诸刀杖瓦石块等损害打致割截灼刺乃至分解身诸肢节，而使菩萨心无变异，但作是念：深可怪哉，诸法性中都无喝骂诽谤凌辱加害等事，而诸有情妄想分别未为实有，发起种种烦恼恶业，现在当来受诸苦恼。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因舍安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精进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令诸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或令诸四念住乃至八声道止，或令安住诸余功德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种种方便善巧， 身心精进，以神通力往一世界，或十或百，乃至无量无边世界诸有情所，宣说正法，方便化导，令诸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或令安住独觉菩提，或令证得一切智智。是菩萨摩诃萨虽为此事，而不住有为界，亦不住无为界，复持如是精进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如是回向大菩提时，远离三心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以何回向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淫舍精进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除诸佛定，与于一切声闻独觉菩萨圣定，皆能自在随意入出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菩萨自在圣定，与八解脱皆能自在顺逆入出。为由色观诸色解脱，乃至灭想受解脱。是菩萨摩诃萨赋予九次的定，若逆若顺自在入出。为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灭想受定。是菩萨摩诃萨与八解脱九次的定顺逆入出，善成熟矣，能入菩萨摩诃萨狮子频审三摩地。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狮子频审三摩地？为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思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，次第乃至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，入灭想受定。复从灭想受定起，还入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次第乃至入出境律。是为菩萨摩诃萨狮子频审三摩地。是菩萨摩诃萨与狮子频审三摩地善成熟矣，复入菩萨摩诃萨集散三摩地。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集散三摩地？为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思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。从出境律起，次第乃至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出境律。从出境律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第二境律。从第二境律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第三境律。从第三境律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第四境律。从第四境律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空无边处定。从空无边处定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实无边处定。从实无边处定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无所有处定。从无所有处定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入非想非非想处定。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，入灭想受定。从灭想受定起，复入非想非非想处定。